是否曾经像我一样安静地坐在黑暗里，看到一千个盲目的自己，等待温暖的黎明，带来人和风的声音。我知道感觉到你，当你的眼神穿越我，我知道你离我不远。我可以感觉到你，当你的衣袖微微摆动，我感觉有风。沉默的自己，心是更深的梦，梦是无声的心。我知道你离我不远，我可以感觉到你，当你的眼神感觉到你，当你的眼神穿越我，我知道你离我不远，我可以知道是你，当你的呼吸轻轻传送，我感觉有风。你是否曾经像我一样流泪，对着遥远的星光，看到星星上一千个自己，在泪光里笑着笑着流泪的自己。 这是陈楚生2013年专辑同名主打《我知道你离我不远》。陈楚生也是2007年快乐男声的冠军，超女快男代表内地选秀的1.0时代。当时有不少选秀明星进入歌坛，也要和这样的选秀身份划清界限。因为素人出身，在专业人士看到多少有些不专业，但是十多年过去了，选秀已经成为新人最佳的出道方式。超女快男行秀之后呢，电视选秀进入到了一种审美疲劳。2012年，中国好声音让选秀迎来一波新的高度，转椅子大牌评委选手选导师的新方式，让2012年那个夏天充满了回忆。好声音为一些已经出道但是半红不紫的歌手提供了翻身的机会，同时在风格上也形成了百花齐放的状态。而好声音的姊妹篇《中国好声曲》中国好歌曲也是让小众风格崛起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好声音第三季冠军张碧晨《燃》。 变自由，画家换了新的风格，城市地表搭建起轮廓，玻璃墙折射出街道上的曲折，霓虹之下相扶抽象画作，是那个色调不对，让画面只剩黑白灰，焦点明亮色彩重新着色涂改，打碎凝固化思维，调不对，让画面只剩黑白灰，焦点明亮色彩重新着色涂改，打碎 yeah. 不哭不认输，那家人是不倒的树，爱是我们世代沉船的信物。你人间守护，我不哭不认输，御风而起下烂江湖，此生因为你红尘不虚度。羡慕这山腰映了夜夕，落花也入了泥，我回忆里的故事被风刮起，风声传来耳语，而从外耸立着峭壁，隐约有种不祥的神秘。这一曲风雨骤，你为了我守候，漫世中风雨愁，爱你也冷漠，我舍身风雨中，为你不再沉默。你人间守护，我不哭不认输，爱与正义永不落幕，我们以默微笑后选择宽恕。你人间守护，我不哭不认输，爱从来不轻易说出，缘分在手中却紧紧握住。一度再度 霍尊的一首影视单曲，电影同名主题曲《风雨骤》，由方文山作词，霍尊作曲。霍尊也是中国好歌曲的首届冠军，中国好歌曲更看重选手的创作能力，他也为很多小众歌手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。涵盖乐队、山人乐队也分别拿到了第二季、第三季的冠军。而《我是歌手》将电视歌唱这种形式推向了一个新高度，大牌云集，高规格、高品质。被大家热议的除了冠军之外，每季的黑马也是亮点，像黄绮珊、邓紫棋、希拉、Alin、李荣浩、陈洁仪、徐佳莹、赵雷以及最新一季的张天等等，无不是靠着这样一个大流量完成事业的翻盘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《我是歌手》上第一位女歌王韩红的这首《终于自我》。 听着别人劝说，跟着人潮流动，已经好久没做梦。我表面不冲，内心波动，没灵魂的人追求。如果只有一条路，世界谁想漫游？如果只有一种花，自己哪有看透？谁比我懂得我的心有怎样的烈火？我要关上耳朵才决定怎么活，最像我多把我的独特追求我的快乐，要心之所 Two

1, 2, 3, 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，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——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你好，我是耿化。内地选秀的进程当中，电视选秀曾经是独领风骚很多年，从当初万人空巷的超女到今年火爆网络的创造101，相隔13年，同样是女生选秀，同样是为选出偶像，同样是歌迷的狂欢。不过呢，时代改变了，选秀从荧屏转战到了网络，而短信投票也改为是网络点赞。相比以往素人通过选秀出道，养成式的创造101大部分是受训的练习生，让选秀变得有门槛了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和选秀同名的这首主题曲《创造101》。 心却不放弃，等待 want you want 不需 需要指引，将放松拥抱我 shining， 只想为你证明，你整个世界被我占据。I'm the one you want， 学会何代替幸运的视角，都为我聚焦，你的每个决定是我渴望的骄傲，用犹豫走掉，选择我就好，请你为我的努力安然先骄傲。声音注视我的眼睛，真心要被完美的表情。I'm the one you want， 不需要刻意。幸运的视角都为我聚焦，你的每个决定是我渴望的骄傲。让犹豫走掉，选择我就好，请你为我的努力而。 这是偶像练习生的主题曲《爱爱》。如果说电视歌唱带来选秀第一次复兴，2018年偶像练习生创造101让选秀迎来第二次复兴。当然了，这波网络选秀热依然是出自老牌电视制作团队。其实在2016年超女、2017年快男就已经开始尝试走网络的这样的方式，没想到一年之后网络选秀已经可以和老牌的电视选秀开始分庭抗礼。明日之子迎来第二季，第一季冠军毛不易接棒成为主持人。毛不易也是近两年上升速度最快的新人，也是短短一年当中作品传唱度最高的新人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毛不易这首《给你给我》。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，

岁，一晃我长大成人。青春那么美，生活却那么动荡。我梦想成为迪伦那样的歌手，写这些歌，唱出所有心底的想法。那年我25岁，妈妈对我说，整个家吧总是只有你会空虚难过。那年我25岁，妈妈对我说，整个家吧总是这样，你会空虚难过。那年我20岁， 晨时分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